立法院国防委员会今天安排军人年改法案询答，但是国民党团强力杯葛，会议匆匆散会，没有完成询答程序。反年改团体八百壮士今天下午一点左右宣布阶段性目标达成，立法院抗议活动解散，择期再战。另外，昨天抗议过程变调脱序，现场群众失控攻击警察和记者。八百壮士执行长罗瑞达今天也代表八百壮士表达歉意。他说，军公叫朋友过去横扫，走上街头抗议表达意见。这次走上街头陈情，就像刚入伍的新兵，也像刚入幼稚园学习。很多事情没有经验，也在不断的磨合或错误中学习。昨天冲突当下，采访记者的位置就在群众和警察中间，群众往前冲的时候必须把记者移开才能前进，这时记者基于工作本能回推了一下，就产生了冲撞，以致记者受到伤害。他代表八百壮士向所有记者道歉。此外，陈抗群众也不该殴打警察，暴力行为就是不允许。另一方面，八百壮士发言人吴思怀认为，对比民进党政府宽容参与太阳花学运的学生，前行政院长林权一上任就撤告，但是行政院长赖清德却只是依法就办反年改团体，严拟袭警罪加重处罚，政府怎么以两套标准来对待国民？行政院发言人徐国勇中午强调，太阳花的同学们没有使用暴力，不会抢走摄影机和照相机，也不会打记者，更不会攻击警察，两者差别非常大。至于反军改是不是属于公民不服从，徐国勇指出，公民不服从是有很多要件，太阳花几乎没有私人利益，也许反年改团体认为退休制度跟公益有关，法律上的问题交由法官和检察官处理。徐国勇也说，退辅会跟国防部这段时间不断地和退伍军人沟通，尤其是领导干部，所以脱序行为之后却说政府完全没有跟他们沟通，全是谎言。反年改团体超出法律的不当动作以及违反法律的暴力行为，实在让人遗憾。至于有没有其他势力介入，行政院不揣测，但是严厉谴责暴力行为。妻妾成群的台中高分院前法官胡景斌2012年卖案收贿300万，三房小妾黄月婵帮他洗钱。台中高分院更一审依贪污罪判处胡景斌16年徒刑，并科罚金600万；黄月婵12年徒刑，并科罚金400万。最高法院今天驳回两人共犯违背职务收贿罪的上诉，胡景斌16年，黄月婵12年，各并科罚金600万和400万定验。胡景斌借由审理民事案件，透过黄月婵收受贿赂，检方查出胡景斌不明来源财产共有4691万，其中财产不明罪的部分判决胡景斌4年6个月，并科罚金450万元定验。胡景斌前年入狱服刑，今年1月刚假释出狱。最高法院今天就贪污罪定验的部分启动防逃机制，由检方通知择期回笼服刑。至于黄月婵涉犯的洗钱罪，判刑1年并科罚金400万元的部分，最高法院认为原审没有交代他的犯行为何不适用贪污治罪条例的隐匿犯罪所得罪，直接适用洗钱罪，应该进一步详查，发回台中高分院更二审。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71点，来到10488点，成交金额1402亿。日本日经指数上涨118点，22333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27点，涨幅1.1%，2475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31点，跌幅1.02%，3086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169点，跌幅1.61%，10377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74点，30053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1点，2569点。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中午占收29.692元，兑换一美元，台币贬值3.2分，成交金额6亿4800万美元。日元109.33兑一美元，欧元兑换1.2178美元。今天全台各地大多多云到晴，只有东半部地区局部短暂雨，西半部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北部气温24到28度，中部27到30度，南部28到29度，东部23到26度，澎湖26到29度。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哈？怎么可能？歌仔戏国宝廖琼芝，京剧美猴王朱露豪，女高音林慧珍与大提琴家张正杰

나시간만좋아하길비네우리사이에다시엿보나이력지도주팀을망미네너도원한바겠지 oh, 너로가는길이었지 oh, When I'm rapping gotta meet flow 네앞에서나빠 me so 너를기다리면 shit so And I'm gonna be the primo 너와내가주인공인노래틀어넣은다음에 we go I think about you 너의깊은눈도저산 又到了 think about you 的时候了就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两点钟到四点钟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在飞碟联播网大台北地区 FM92.1 苗栗花莲台东91.3台中宜兰 FM89.9 云嘉90.5高雄南台湾之声 FM103.9 还有澎湖 FM89.7 嗨今天你好吗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刚刚我们说他好像有呛到 Bakute 然后就有人说你们是想吃下午茶了吗 Bakute 应该是正餐吧 对啊应该是正餐啊 哇你下午茶吃 Bakute 很 heavy 很重口味 今天4月26号来到星期四星期四是我们的韩语流行歌曲之日为你送上这首新歌来自于 Super Junior 아침이비나는당신은 special somebody 워나나나해빨간카페뒤에 perfect body 워나나나해찬성의미소로온걸찬란히빛나던그여신은바로너내가는그댈찬미하게만해줘 oh yeah 밤이지뛸때 kiss you one more time 우린밤새춤을출거야 这首歌曲呢来自于 Super Junior 的新歌叫做 Lo Siento 今天呢在哥哥妹妹有一次一开始第一个小时就来问问大家最近有没有什么事情想要跟谁说一声 Lo Siento 说一声对不起的 Lo Siento Lo Siento 西班牙文不好意思对不起 所以我撞到人在西班牙可以说、哦、Lo Siento Lo Siento Sorry Excuse me 英文 Sorry 跟 Excuse me、嗯、中文就是不好意思跟对不起 所以发语词询问 Lo Siento 可以、嗯德文好像是 Entschuldigung 和理财 那是警察好不好那是警察那是刚刚的新闻、 哦、 好 Entschuldigung 法文是 Entschuldigung 好难念哦 Entschuldigung 法文是 Excuse moi 就是 Excuse me Excuse moi 就是 moi 嘛 me 就是 moi 对啊 Excuse moi 台 语是 Paisei Paisei 西勒 西勒没错，等一下的确会听到拍谁的歌哦。欢迎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 我又忘记是 Lo Si 什么了。 Lo siento。 Lo siento。 欢迎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来告诉我们一下，最近你有什么事情，你可能在内心里面反省，也没有说出来。欢迎在现在利用飞碟联播网的大平台，把你的抱歉、把你的道歉说出口来。 太多的我爱你，让它喘不过气，已经失去一切，只在哭泣，静静躺在抽屉。他说拥有的只剩下回忆，相爱还有别离，像无法被安排的雨，谁是真没耐心？我怀念起过小的课桌椅，怀念只用铅笔写日记，记录那最掩饰的美丽，记录第一次遇见的你。追求不管我遇见你是一种悲剧，想我这辈子注定一个人心，最后在一个那漫漫无比没有了过去，我将往事抽离。不管我遇见你是一种悲剧，我可以让生命就这样保护你，不需再追 最近发生什么事情让你后悔着对不起？对谁不起呢？欢迎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跟大家忏悔。 我觉得有一个人的留言，他的忏悔已经不是一句罗先 都可以说的， 都可以说的。嗯，伟雄说他要跟他弟弟说对不起。 怎么了？ 他昨天爆了复仇者联盟三的雷给他弟弟，弟弟生气。 为什么要这样害人呢？ 很坏欸， 为什么要这样？每个人没有办法好好管住自己的嘴巴吗？ 对， 为什么？为什么要随便的讲出魔族大格式呢？ 文文说，我想跟你们两位说不好意思，青春之歌我真的没有在闹，我是真的不知道青春之歌的那一个玩法是什么。 文文超可爱，昨天他真的私讯给欧马克，然后我就看到了讯息，我们就说问，就是马克对不起，就是我是打电话进去，我真的不是去乱你们节目的，我不是去闹，我真的没有在闹。 后说呢，我要跟我的同事说不好意思，我在员工旅游的时候把我同事灌醉，让他出洋相。 哇，坏坏的！ 哇，这真的是可能他一辈子的污点欸，他以后可能留了很多照片跟影片，都动不动同事就是会拿出来嘲弄他。希望他是一个乐观积极、有开阔心胸的人。 我是希望经过这次的洋相，反而就是大家更喜欢他。有些人就是可能平常是一个样子，可是喝醉酒就发现，哦，其实他很亲和，然后是就会变成朋友这样子。 很可爱 呀，希望，希望。最近有什么觉得 sorry, excuse me and shoot it gone, excuse moi, sorry, 拍死的事情呢？欢迎你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留言给我们，就是跟那个你可能没有说出口的抱歉，隔空忏悔一下吧。现在为你送上这首歌曲，就是来自于拍死少年 sorry youth， 这首歌叫做《鼓励走》，这个字好难念啊。 家家己是一个捡家的人，煞来倒去分西东，讲伊要来怨叹一世人，今仔的生活已经是满满孤单。 姐想要跟上个礼拜买抓饼的两位客人说声抱歉，把你们的餐点拿反了。这件事我一直记在心里，一直卡在心里，我也没有机会当面的说。 葱抓饼你拿到了什么口味？你会不甚开心？ 如果有加辣的话，我就会不开心啦。 哦，只要有辣椒就不快乐。 对啊，我可能是要就是起司或者蛋啊，就是里面给我加了辣椒，葱抓饼跟辣椒超不配的。 辣椒不是事后都是你自己拿到这个餐点，然后自己额外加辣椒进去？ 对，好像大部分是这样子。 所以其实你自己拿反了，你可能比较少机会拿到辣的。 有一些会直接帮你刷的啊。 哦，辣酱那个。 对 对, 對，是用刷的啊，没错。 嗯。我看看哦，朋友的故事，朋友想要跟小美说抱歉，在路上太热情跟你的男友聊天。 这我完全不理解为什么，为什么要抱歉？ 嗯，可能就是跟别人的男朋友太热情了吧。 当我回头，发现是我伤你最多，欠你最多，曾经拥有一种幸福。当你流泪，还问你到底想要什么 ？I'm so sorry， 我现在值得你伤心。 有什么 sorry 想要说出口的呢？郭源最近因为出了车祸，所以想要跟爸妈道歉。 你说让爸妈担心 这样吗？对啊，出了车祸让你们担心了，真的很抱歉。 赖先生是对自己感到抱歉耶，因为生活跟工作让自己没有办法好好朝自己的梦想目标前进，自己阻挠自己。 其实人大部分都是这样啊，都是被自己阻挠的啊。 嗯， 然后自己会有很多声音跳出来说，才不是呢，是我的家人，是我的朋友，是我的另外一半，是他们在阻挠我。不是啊，那明明就是你自己在阻挠你自己啊。 我现在也都有 I'm so sorry， 我现在值得你伤心。 有同样的心情，耳熟相依，我现在终于能明白，当我为爱付出一样的大伤害，我才看得见你的爱是那么深，最深的爱原来最沉默，再过了好久好久，当我们又再相遇，当爱也许已经不存在，我是否可以再和你坐一起，一切都不在意，想要告诉你对你的伤害，你用说对不起，没用说对不起， I'm so sorry， 我现在知道你伤心，有同样的心情， I'm so sorry， 我现在终于能明白，我因为爱付出也得到爱的伤害，我也才明白你的爱是那么深，伤你多深，想要对你说， 想要对谁说声 sorry 呢？欢迎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在我们的官方专属的 APP 上留下你的忏悔之意。另外这一位 Max 也是要跟父母说抱歉的。出去玩我有买吃的回家，可是我没有主动问爸妈要不要吃，隔天呢还让我爸自己来问我说我可以吃吗？ 我觉得蛮可爱的啊。 我可以吃吗？ 嫁嫁嫁做你家呢， 真的是很对不起 Tina 的才可怜吧。他说他要跟他伴娘的男友说抱歉，因为呢在他的婚宴上他要把捧花给他的伴娘， 是， 然后伴娘的男友就被临时请上台求婚 求婚求婚求婚， 但是没有事先跟伴娘的男友说， 所以就尴尬， 他没有带求婚戒也没有打扮，真的很抱歉。 对， 我觉得该抱歉的是他搞不好根本不想求婚吧。 哇天哪， 他根本不在乎我们打扮跟戒指，我根本没有想娶他，你在干嘛？ 好伤人哦，你现在赶快跟 Tina 朋友道歉，你跟 Tina 伴娘道歉。 祸从口出。 보이백도네옆에있으면오천박해구와이오와이넌나의빛이꿀같아꿀같은냄새맡은놈들은맴돌아내주변을얼쩡대고성가시게하지말고꺼져버려파리때같아영동대교보다죽버든너의다른고와네가지는하이리산이라면어몽개처럼널정복하고싶지만오늘도침만흘려넌나의빛내줘나의빛달콤해너의말투묵지시What about me? Hey. 넌 나의 빛 hey. 돼줘나의 빛 달콤해너의말투묵지시 What about me? 난 네 손잡고 싶어 오늘 밤에 밤에 부드러운 솜털이 닿게 닿게 데려다줄게 집 앞에 앞에 걱정 마 나쁜 짓 안 해 안 해 其实发现道歉大会很多人的道歉都不是真心道歉的，就像表白大会很多人表白不是真心表白以外， 哪一个不真心？你要把它指出来吗？ 不 是，也许他会私讯给你说哦，马克，我是真心要道歉的。 没有，也是真心啊，不是，就是他不是那种我们想象说道歉是真的做一些什么对不起人的事情。 嗯， 他是有一点像是这个道歉在公开的我们飞碟联盟的 APP 上面，还是有点像是比较炫耀式的。 哎呦，难道那个人是 C 开头的人吗？ 查理先生想要和自己的同事说抱歉，我其实加薪了8%。但我跟他我说我只加薪3%， 8%，如果他月薪50000加8%， 嗯哼， 4400 啊，嗯，是吗？ 不是4000， 哦，4000哦， 五万就加起来四千 哦。 啊，如果是3%就是1500 哦。 但子敬的很值得道歉吧？ 这就是子敬，就是真实今天符合主题的道歉。 早上我在牵机车的时候，不小心刮到了我爸的宾士，我很抱歉，我到现在还没跟他讲。 讲讲讲讲讲讲讲讲， 什么时候要讲？ 咖喱杯变数， 什么时候要讲？ 我觉得哈，这个就是及早发现，及早治疗。 你说越拖越久， 你要想，你爸如果现在是自己突然看到的话， 他可能就会有一种人，就有一种侥幸心态嘛，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停在家里面的车库，所以就是刮到一定就是家里的人刮的。可是如果他爸一开始没看到，他出去开了一圈，又停在路边，可能我就可以脱罪咯。 不，你是为了脱罪哦？我是为了爸爸健康着想。 哦，你说爸爸会生气这样子。 然后他如果在外面兜了一圈回来，发现有刮痕，他会一直很气，说我是在哪里刮呢？就是一直想，心很烦，那个心脏会砰砰串哎。 然后心很烦，然后最后呢，就发现是自己的儿子，他就打死自己儿子。 不是，我意思是说，在这些发生之前，你先很认真的跟你爸道歉说， 爸，对不起，爸，我回来了。为什么打我妈妈？ 날 속에 할 시간이 필요하잖아 Last in a view one time 내 이름 날 모든 걸 다 yeah. Come tagger I'm a born and a fell from my name side I'm a damn hella 영진인 하고 온 날 Purchase all hot day 난 나를 hot day 막대 night day like yeah. 지인들은 이게 와 이길래 yeah. 넌 도대체 밤에 집에 뭐해 yeah. 술자리에 never last drinking yeah. 미안한데 난 취할래 난 오늘 밤도 work every night, every night. 구체적인 대적으로 막 보여져 너무나도 잘 보이는 VR yeah. Yeah. 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今天的道歉大会呢，还有 Kirk 想要跟礼拜天骑车的阿伯道歉，就是我开车我没有注意到红灯，我闯了红灯，然后让骑车的阿伯吓了好大的一跳。 哦，你不能这样啦！ 这真的需要，就是我们要遵守用路规则。另外呢，宝贝要跟老师说对不起，他说那个时候我脑袋有问题，我一直打扰您，希望您现在一切都好啊。加上一个，你知道，你加上您的时候，感觉用敬语说道歉，特别特别的 有诚意， 没感觉 哈。 有人要跟阿杰道歉，昨天呢是我们认识10周年，可是我工作忙忘了，呜呜呜呜呜。 待てね。 静碟放送。 流行乐坛不可能的任务，艾尔顿强翻玩精选。Lady Gaga 酷外乐团山姆史密斯红发艾德红粉佳人麦莉等巨星齐声传唱天后同台致敬，横跨半世纪的传奇经典《艾尔顿强翻玩精选》，环球。 休息一下，听广告喽。 小孩两岁那年，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房子。每年我都会重新油漆一遍。老师傅建议我用一种乳胶漆，说它无毒无味，对囡仔较好。厝爱有光彩，囡仔嘛爱有健康。红牌乳胶漆。 姐，母亲节我们买什么礼物送妈呢？ 哦，很头痛哎，一点 idea 也没有。 Google 一下。你看这个，香槟荣推出买福袋送妈妈，只要1700就可以买到价值2500以上的如意翠极低基金礼盒，还有机会获得好多支23000的 iPhone 8手机。信一、叮叮、啄木鸟及各大药局都有香槟荣福袋哟。 哈哈，香槟荣福袋送妈妈， iPhone 8手机留着自己用喽。 大家好，我是小树。 Dreamworks 未来进行式每个礼拜六下午3点到4点就在飞碟要登场了。如果你想知道所有关于台湾独立音乐的大小事，这件事情你千万不要错过。礼拜六下午3点到4点 Dreamworks 未来进行式。 我是吴声梅。 내는 중이야 싫지 않은 표정 That's the key 내 지친 하루의 끝엔 너만 보고 싶으니까 내 생각이 매우 뭉트다 작은 감정으로 도달나 어느새 내 몸속 깊숙이 난 자라나 봐 바라보기에는 모자라 손이 닿아버린 그 순간 네가 내 맘속에 피어나 So baby Can I be your boyfriend? Can I? 네가 알지 못한 세상 알려주고 싶어 So baby Can I be your boyfriend? Can I? 네가 원한다면 그걸 전부 주고 싶어 2:38继续回到哥哥妹妹有意思，您现在收听的是飞碟联播网，在星期四的时候会给你韩国流行音乐，同时呢现在呢也是我们的道歉大会时间，就你 道歉大会要怎么玩我先确定一下 你特别你现在指名道歉跟文文讲是不是 不是不是，我是怕有那个其他人就现在临时加入道歉大会。什么道歉大会？ 你最近有没有做一些心虚的事情想要跟人家说对不起 啊？ 想要跟谁说对不起、你做一些什么事情？ 嗯， 欢迎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分享给我们，就是我们让你来减低一下你的愧疚感。 嗯， 这边呢有一个真的是真实的道歉，然后觉得很难过的道歉、是他跟他宝宝的爸爸想要跟流掉的宝宝说对不起，是我们没有好好的照顾你，真的很抱歉。到底刮到了爸爸的车这件事要不要跟爸爸讲啊？目前就是 怎么可能不讲， 留言的人他决定他不讲、他不要讲，他就不要讲。 你这小孩怎么这样子啊？ 所以说今天如果有人刮到你的车， 你就跟我讲啊。 就是我要，那你会惩罚我吗？ 你刮到？ 对我刮到。 你用什么刮到？钥匙？你蓄意的还是不小心的？ 不小心的啦，不小心， 不小心，那没办法，你就是不小心的、 蓄意的，蓄意的， 蓄意的。我可能会想，我们坐下来聊一聊，怎么了呢？我做了什么事？ 我看不爽你很久了， 要互相伤害是不是？好，我知道了。 怎样？对， 我知道， 这是幻想情境，你不要当真，这是幻想的。 我知道你家住哪里哦。 干嘛？你是要放火是不是？ 不可以。这些都是不对的， 这些都是不好的哦。 我们都在讲一些非常糟糕的事情，这都是不能做的。 是。 就像你爸借你裤子去穿破了，不跟你讲，你会你从衣柜拿出来发现，我的裤子怎么破了？ 你又自己一个人在那边气半天了，还是你希望你爸我跟你说不好意思，我给你借裤子出去穿，然后不小心破了那样子，那我们看怎么弥补？ 我觉得人就是很难想要下一步这件事情，就常常我们为了要害怕被怪，譬如说常常有时候会说电脑为什么这样，然后吴玛丽第一反应说不是我弄的哦，不是我哦，第一件事就要先澄清不是我哦。 可是我知道那个，就是你知道做错事情之后，你要面对他那个心理压力非常大。 对， 所以就是我曾经也要认错的时候，我大概纠结了一两个小时，但一两个小时之后，我还是有去面对他， 就是会支支吾吾的说。 所以你早上到现在已经过了半天了、啊。 那需要用就是简讯 Line， 还是就是要面对面跟爸爸讲？其实是不是面对面伤害比较小？ 可是面对面是最难的、哦、 面对面是最难，但伤害最小，因为你用传简讯，你一传完以后，你开始会担心说 爸爸读了吗，爸爸看了吗，爸爸是不是看了，为什么还没有回， 然后爸爸是不是在赌蓝赌气我什么之类的， 或是你就晚上买个爸爸喜欢吃的回家给他、然后爸爸可能想说哎呦你干嘛没事对我这么好、不是啦， 我刮到你的车。刚刚玛丽要说的 Tammy 还是由女生来讲这一段道歉文吧。 Tammy 说，我想要跟以前喜欢的男生道歉，因为我跟他说过阵子再联络哦，就过一年了。 讲讲讲讲， 你看你们女生， 讲讲讲讲， 你看你们女生就这样玩弄我们的心。Ladies and gentlemen， 你有没有什么要道歉要忏悔的事情呢？最近发生你真的觉得、不好意思对不起，可是又还不知道就说不出口这样子，欢迎在飞碟联盟 APP 上面留言给我们。 Yumin 说，很抱歉，我早上呢我叫放假的姐姐起床，在我转身的时候放了一串屁。 我觉得楚小姐这个真的需要道歉。 怎么了？ 她想要跟她妈妈道歉，她曾经拿了妈妈抽屉的钱，拿了一万多，再刷妈妈的信用卡，刷了好多钱。妈妈，当我发展好的时候，我会还你的。 这不行吧？这偷窃吧？这、这不行吧？什么？等我发达之后？什么？ 妈妈，我一定会发达的，我会努力向上。Another one bites the dust. Another one bites the dust. And another one gone. Billy 这个道歉，我想应该常常发生在各上班族当中。最近我也接到了好几封这样的信件。 什么？ 就是关于就是详细的内容，请查阅附件，里面一点什么东西都没有。就你叫我查阅附件，附件是空的，有没有寄附档给我？搞屁呀、！Billy 说：“老板，抱歉，我寄信忘记附档了。” 有一个真实道歉来自于 ET， 要跟前男友道歉。 为什么？ 我伤害了你，对不起。 怎么伤？ 我不知道怎么伤啊，但是感情最后都是这样子，总是有一方伤害了另外一方的啊。你从荧幕后面探出头来看我的意思是， 美如说她想跟她老公道歉，因为金钱症候群，所以最近脾气不好，容易暴怒。但是我的老公都很包容我，还是非常感谢他。 感恩感恩。 丽范说她要跟旅客道歉，旅客寄放行李回来取的时候，我算错日期了，多收了他一天的钱。哦，这应该有办法退他的吧？因为你有他的资料啊。 哦，也 是 哈，对啊。 难道想 A 钱 ？K， 哦，有的时候人就会这样，就是觉得啊麻烦啦，哦找不到啦， 先放着。 在 APP 上面，我看到一个听众的留言，他说了对不起，然后他说对不起，就是我没有可以道歉的事情可以说，真对不起。让我想到最近，就是因为我怎么样，我现在已经不看新闻了，所以我得到那个新闻大事的来源，就是在每天做节目前的整点跟等一下的那个整点报时，就听飞碟的新闻，我才知道说最近有什么新闻。其中呢，就是有一位教授说，我觉得这个话真的很狂欸，他说。我这一辈子最骄傲、最自豪的事情，就是我这一辈子没有做过错事。 你是说被指说他的那个？ 对，就是他的 竞赛什么公司什么什么专利？ 他的专利就是为什么会有就是中国方面的专利，然后是透过美国什么？他说我这个人这一辈子最自豪的事情，就是没有做过错事。哇！超狂。不想当他的学生，永远不会犯错的教授。又是一个不是真心道歉的， 我听听看。 不是真心道歉的，就是我要跟主管道歉，因为我有一件事情想要他确认。但是我要道歉，就是我对不起，我不应该找你讨论的，因为你没有脑，你就是生气想要骂人，你就不适合这个单元嘛。 你在我们真的开愤怒单元的时候，抱怨大会，你再来。 对，不要。就是这是一个真挚道歉的原地，不要把你其他那些负面情绪倒进来，好吗？ 那 CWT 这个事吗？他要跟他前女友道歉，对不起前女友这些日子以来对我的照顾。 呜呜呜 呜呜，待てね。 天王天后御用萨克斯风教父胡申，出道42年，即将举行风动新生命音乐会，用萨克斯风乐声穿透你心。 休息一下，听广告喽。 男士们，你还在用老婆的染发剂吗？现在就用日本男士染发市场销售第一的美颜男士，只要五分钟，白发不见，哇、哦，碎了！简单一按，不用搅拌，只要一按，染发不费力 ，DIY 染发就选美颜男士，一级棒！ Oh yeah. 想要增强记忆力，让工作更有效率吗？希望孩子读书专心，提升考试成绩吗？ 我是竹科工程师吴文斌，参加脑力开发艾美普训练，让我轻松考取五张证照，升上业务经理。 我是台中张雅婷，艾美普让我英文多益考965分。 中华全脑开发记忆协会 ，Prepare you for success， 艾美普训练全国免费试听，0800-88-6678，0800-88-6678。 大家好，我是罗志强。每周六中午12点到1点，欢迎收听《飞碟九四强》，罗志强陪您读好书，过生活，一起成长，一起变强。 Hello， 我们是 Nightcap 睡帽乐团。 飞碟九四强， 就爱陪你读好书。 九四强，2:53。 旭良说呢，我要跟玛丽道歉。哦，我一直以为你偷偷爱着马克。偷偷爱着你，真心爱着你，对你的心，对你。你听过这首歌吗？ 我没。 你无， 我无， 这条歌偌红，你敢知？ 我唔知， 偷偷爱着你呢。 我唔知，你会当唱煞无？ 偷偷爱着你啊，真心爱着你啊，对你的心，对你的意，唔敢来什么哈、啊？不敢来怎样？哎、欸，那两个关键字我忘了。 对啊， 一定很多人听过啦，这很红。 嗯，好，不用道歉，你真是误会很大，误会大了，好吗？最后为你送上这首歌曲哦，这个小时最后，我们下个小时还有摸一摸爱漂亮哦。这首歌来自于张栋梁自己的《风雨》，然后在飞碟联盟 App 上面有一些道歉，可能我没有念到，但最重要是会想把道歉说出来，是因为你真的觉得过意不去，然后你心里面会梗在那里。可是，在飞碟联盟 App 上面道歉，让我们念出来是一回事，真正要让你的那个道歉的心放下。你还是要让你的道歉传到应该听到的那个人的耳朵里才是的，自己的风雨。 不要忘记，我自己的风雨，我自己去躲避，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会关心，没有不开心，总有喜欢自己。不完美而已，生活可以继续。别听人说我一直消沉，不过是刚好有点郁闷，新游戏的关卡没完成，这凌晨多了醒着的人，想去旅行，找出护照，订了机票，收好行李，这才发现孤独是场不完的雨，没有着急。我自己的风雨，我自己去躲避，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会关心，没有不开心，总要喜欢自己。不完美而已，生活可以 继续。长的风雨怎么还没过去，这烧疮的身体越来越难痊愈，多么不开心，还是要喜欢自己，不完美而已，生活总要继续。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 半个世纪以来，三花总是默默耕耘，用心听，认真做，就是要让大家穿最好的。50年的在地品牌，我们会持续努力，坚持品质，属于每个世代的三花。 三花棉业 Sunflower。 台东县政府办理第二届台东构设计包装设计竞赛活动，首奖高达70,000元。欢迎台东业者与设计高手联合报名，或是设计高手可上官网或电洽0893406810839340681询问业者需求名单。提醒您需于4月30日前上台东县一站式官网登记报名。以上广告由台东县政府提供。 我想要水波炉， 我想要日本原装冰箱， 我都想要。 妈妈的愿望，夏普家电一次实现，买日制冰箱送无线快充吸尘器、凉暖离子清净机，好礼二选一。 还有哦，买神水无孔槽洗衣机送超音波洗衣棒，买水波炉或零水锅送1500元永龄有机食材加菜金哦。 夏普跟你一起爱妈咪，优惠直到5月31日，详情请上夏普官网。 夏普，我是 Julia 彭佳慧。 就换了来不及喜欢自己，每天偶尔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影 UFO， 也想念我自己。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中共解放军军机今天上午再度绕岛飞行，还闯入我防空识别区。空军战管按照处置程序，通过空中无线电广播，要求共军飞机转向飞离，不料对方竟然出言挑衅。我空军战管上午10:49，透过雷达发现中共军机闯入我防空识别区，马上透过空中无线电广播，中华民国空军要求飞离。没想到话还没说完，就给对方打断，嘲讽你真牛逼，还中华民国呢。我空军战管没有理会，继续完成广播喊话。不料第二次广播时，无线电又传来对方抢话，说你香港国语练好吧。之后中共解放军直接宣布，今天出动轰 6K 歼击机、预警机、侦察机，以战机航机丈量祖国大好河山。飞机编队飞越宫古海峡和巴士海峡，实施绕岛巡航训练课题。行政院新设二级机关海洋委员会周六挂牌运作，行政院长赖清德当天加南下高雄市揭牌。赖清德今天在行政院会上指出，台湾是个海岛国家，海洋治理攸关国家发展，为了彰显政府重视海洋事态，特别成立专责机关海洋委员会，将原本分散在各部会掌理的海洋事务系统性统合。赖清德指出，海巡署即将纳入海洋委员会及所属机关，未来请秉持一贯态度与执行力，与各部会维持密切合作，为保国为民与海洋的永续发展继续努力。海洋委员会不但是第一个在高雄市成立的中央部会，未来也将统合台湾海洋资源的运用、保育与研究，象征台湾正式迈向海洋国家。又一个民进党资深市议员落马，民进党台南市议员第二选区初选民调中午揭晓，现任市议员侯成才落选，随即宣布退党参选年底市议员。74岁的侯成才，党龄超过20年，担任台南县议员3届，台南市议员2届，也是现任市议员中最年长的一位。 这次在民进党台南市第二选区初选提名落选。他说，民进党没有敬老尊贤，一定参选到底。第二选区现任议员蔡苏秋金、前台南市观光旅游局长陈俊安以及台商王平川三人获得民进党提名。另外，六抢三的第七选区初选结果也出炉，现任市议员陈秋平、林怡景没有意外，新人四个抢一席，由陈宗明出现。原本这个选区的国民党市议员李坤煌已经表态不连任，民进党台南市党部认为因应情势变化，可以再征召一席，以初选第四名为优先考量，但是还没定案。地牛又翻身，台东县近海上午11点12分规模 4.4 地震之后，下午1点44分又一起规模 4.4 地震，震央在台东县政府南偏西方 41.9 公里，地震深度 12.4 公里，台东县大武震度最大，达到4级，屏东县三地门2级，另外还有5个地方1级，包括台东县台东市、高雄市、屏东县屏东市、屏东县南湾、台南市新化。日本日经指数收盘上涨104点，成为22319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26点，涨幅 1.10%， 成为2475点。中国上证指数目前下跌46点，跌幅 1.49%， 来到3071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237点，跌幅 2.25%， 来到10309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411点，跌幅 1.36%， 成为29916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4点，成为3563点。台北股市收盘下跌71点，来到10488点，成交金额1402亿。美国股市道琼工业指数反弹，台股早盘一度上涨超过50点。不过，投资人追加意愿保守，加上外资可能持续减码，台积电又下跌的情况下，大盘卖压沉重。11点过后，指数翻黑，而且跌幅持续扩大。新台币对美元汇率目前29.704元对一美元，台币贬值 4.4 分，日元109.32对一美元，一欧元兑换1.2185美元。各地今天大多多云到晴，只有东半部地区局部短暂雨，西半部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北部气温24到28度，中部27到30度，南部28到29度，东部23到26度，澎湖26到29度。以上新闻由李嘉璇编辑播报。 妈，我刚去楼下信箱拿信，有一张缴款单呢，这是什么啊？ 是我的国民年金缴款单呢、啊。 国民年金缴这个做什么啊？ 那是我这个家庭主妇的保障啊，它提供生育、老年、重度身障和死亡时的保障哦，我老年就靠它了。 是哦，那要缴很多钱吗？ 不会啦，政府有帮我负担40%保费，很划算的，只要缴60%的钱就享有全部的保障哦。 听起来还不错哎。 是啊，如果经济不宽裕，还可以向公所申请保费减免，申请通过就可以缴得更少呢。 妈，你懂很多哎。 还好啦，你呀、啊、多学着点。 提醒您，一般民众缴纳国保保费，政府就有补助，善加利用提高保费补助措施，还可减轻经济负担。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好闷哦，好想去旅行哦。 纳鹿湾让你感受台东好山好水好有人情味，两天一夜只要4735元起，三天两夜也只要7888元起，现在住房还加送晚餐哦， 一起来去纳鹿湾耶。 纳鹿湾大酒店0800239888。 我是织田金香，日常生活吃喝玩乐全都离不开网络，我在飞碟电台每周六上午10点到11点即将与你有约，和大家聊聊数位生活，要按时收听哦。 我是 Kimberly 陈芳瑜。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哥哥妹妹有意思。 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天龙国里的天龙区，就像天龙特工队的 Mr. T， 生活过得无忧无虑，只要每天打扮得啪哩啪哩。好男不当兵，好铁当然不能够拿去打钉，我是超合金的双重国籍，而且国防部长是我的邻居。搭上头等舱的飞机，飞到 New York City， 那里有我的兄弟等着我去 party。 别怀疑我拿着金汤匙享受米其林，因为我是黄金单身汉，天生我就注定是个黄金单身汉。捐了一栋图书馆，我拿到了 PhD， 当然要返乡贡献心力，因为在这里我不用交税金。22K 我跟着领，心中满是委屈，勉强接受，还好是美金。我没有贵族的血液，却充满贵族的气息，别不相信我的美丽。社交名媛到夜店，没消磨到比卡女明星围绕着我，因为我是黄金单身汉，喝咖啡逛着成品，我跟朋友去做阿帕奇。 你也喜欢追求流行，享受生活的小确幸，把你自己保养得好好的，帅帅的，美美的吗？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在星期四的下午第二个小时是我们的摸一摸爱漂亮漂亮漂亮。 一开始呢，有人提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我就不知道，大家来回答，它是关于牙膏的问题。他还请问 Albie 在问大家，有用过韩国的什么2080？ 为什么听起来好像来自未来，好未来感哦？2080的牙膏、 刷了我的牙齿会有荧光色吗？2080牙膏是什么啊？ 多子多孙多福气，多生一个儿子可以多分一块地。我没有算计，不是韩剧，只不过是人生的插曲。即使整天 party， 喝不完的香槟，身份证上的配偶，我当他是空气。 但是我知道呢，有很多的韩国人来到台湾，会特别指定要买台湾的黑人牙膏，所以我觉得很。 好像去各国你都会想要买那个国家的牙膏，有人去日本你会买一个有点像红色还是什么 黄色吧，黄色红色绿色 的 那个， 就是牙龈系列的。 对对对对对对，我爸妈每次去就会囤一大堆回来，都不知道就是那怎么刷才可以把它刷完。但那个牙龈啊，那个刷那个固牙龈，那个台湾没有任何替代品啊。 可是台湾有很多牙，就是牙龈护理的牙膏啊， 刷起来味道都不一样哎、欸。 因为我没有用过，我不知道那个日本的味道。 那个味道真的蛮草本的，那个味道很不像牙膏。 你说像绝路边的草这样子吗？你真的觉得牙龈在成长？ 康复 这么夸张？ 对啊。尤其是你这种就是爱刷牙，就是清洁到会把牙龈刷出血来的人，会让你的牙肉萎缩那种才需要 使用。我现在已经没有了，我现在都听懂医生的建议，医生就请我用很软的毛的牙刷。 对啊，对啊，对啊。 刷牙的时候用两根指头捏着牙刷就好。 对对对，不要死握着，然后刷到那个皮肤皮屑全部都掉出来，太可怕了，太辛苦了。 愿寂寞的目屎就安尼无奈流落来。 Love tonight， 对你我真是无了解，只有阮一人的爱，伊感觉不如有玫瑰的看卖。爱着来，你拢无安排，你出牌，有烦恼你敢知？若有你，就有全世界。两个人面的面皮爱，情话绵绵到日头出来。不愿 say goodbye， 我的心情你拢不知，咱的到底敢会有未来？ 欢迎在每个礼拜四的下午的第二个小时，哥哥妹妹有意思的时间，下午的三点钟的时候，把你最近呢对于任何美妆保养变帅变好有疑惑的地方提出来，跟大家一起讨论一下，发现什么新东西想试试。 我之前呢就是在那个 Sephora 里面买了一样东西，因为 Sephora 在结账柜台前就会放很多小东西，让你在排队的等候的期间，你会忍不住又多拿几样，说啊，这才$3，这才$5，那就一起结一结吧。然后我就随手捞了一包，它有点像就一包里面有5片这样子。那这一片呢就是拿来擦你的刷具的，就是像清洗你的刷具，因为女生的刷具你每隔段时间一定要洗它。 对， 有的人觉得洗刷具很疗愈，他很乐于洗它，有人觉得就像洗碗这件事情，我就是觉得洗刷具很烦。 洗刷具就跟我小时候就是洗毛笔或是水彩笔一样嘛，就是你不管怎么压压压，就发现我已经洗了很久，可是你都还是会压出颜色来。 最终应该是我试过洗到最后就不会有任何彩妆的颜色嘛，它就是回归到一个干净的毛刷。但如果你常常觉得很烦，或者你跟我一样刷具又没有很多，其实就一支两支，然后它那个呢就像是湿纸巾，你就是擦你的那个毛， 但它上面是油，对不对？ 对，它上面是很像油的东西， 就是卸妆油的东西。 然后那边，可是我不确定它是不是卸妆油，它就有说那一个可以，你就是在你那一天使用完你的刷具之后，你可以马上把它清干净。因为我觉得很震惊的是，当我把我的刷具在那一片像沾满油的湿纸巾 滑滑滑刷刷刷， 天哪，它吸出了好多，就是我那个毛里面藏了大量的彩妆。我再怎么刷，还有，然后就是很着迷在那边擦擦擦擦。但因为它那个很神秘，是说你用那个擦完之后，那你的毛不是会感觉有点油油的？他意思是说，你只要用干的卫生纸擦一下， 再压一下就好了，不需要水洗。 对，然后因为我买的时候，我一直以为它是湿纸巾，是我前几天第一次用才发现它是油，所以我还特别把那个包装拿来给欧马克看，说你帮我看一下英文说明，我们 有没有用错？ 有没有用错？ 是。 然后它的确是真的不用再洗，就是你就把它弄干、阴干就好。就当天，因为白天我很慌张嘛，回家之后。我那个腮红上的毛桑桑桑， 真假的？ 弄不油， 这么厉害？ 对，我就觉得说，就一个 这么厉害， 就一个懒人方便清洁刷具的话，可能你出国一段时间，然后你又很重视那个刷具的清洁，你又懒得在那边洗的话，我觉得这个蛮棒的耶， 真的蛮厉害的耶。 请问现在这是什么歌？ 这首歌叫做《无法度按耐》，忍耐不了啦， 冻尾雕。 对，《冻尾雕之歌》。话说呢，就是刚刚那个就是清刷具的东西，我觉得很有台湾没有类似的东西吗？ 因为我之前没有搜寻过类似的产品，就是我说呢，我在排队结账的时候，只是那边看一看，发现哎，怎么有这种东西，我就试试看。 因为如果台湾就是没有的话，其实这是一个广大商机。 你说我如果是美妆的一个 品牌，赶快去谈代理才对， 或是他们可以自己就我就自己做啦。 对啊，对啊，对啊。然后 通常就是在台湾会卖，都是在国外就说这个什么什么什么国外什么很流行，或什么部落客，嗯，然后就是台湾很喜欢跟风，就是嗯、就会红一波， 跟一波六， 就对，跟一波六。 是否和电影也一样，吹风淋雨晒太阳，来证明爱的比人强。可是我没想过那么多，决定爱你以后，只盼望真心会让你感动。你总是说我不只想给你没有秘密没有面具真实的自己，请你相信标准情人只能活在想象世界里，感受我的真心，陪你欢笑陪你叹息，陪你风和雨，永远没有距离。 可能是我们说的太模糊太快了。Chance 说，我想请问一下，刚刚马克你有提到一个日本的那个草本味很浓的牙膏，你说那个牙膏是会长牙龈的那个牙膏是哪一款？ 怎么会有牙膏会让你长出牙龈来呢？ 这个我们要，就是他是说你洗的感觉仿佛你的牙龈在康复，不是会长， 会比较健康，不是会让你长出牙龈来。 对， 就牙龈目前是不可逆的状态，这样 基本上就是你把身体弄坏了以后基本上都是不可逆的啊。虽然说什么我们人体的什么细胞很会修复什么之类的、嗯、但如果你骨头就是坏掉了，你就是坏掉了，嗯，然后你的牙龈你狂吃槟榔跟抽烟，坏掉就是坏掉了，你只能防止它继续恶化下去。嗯，我妈每次都会买那个东西呢，就是她都是 喊，她真的觉得洗了她很有感觉就对了。 因为家母就是有糖尿病，嗯，然后你知道糖尿病人就是更需要照顾这一些就是怎么讲身体末端的东西，嗯嗯嗯，对，包括什么手啊脚啊、嗯、牙龈啊之类的，眼睛啊，嗯，这个牙膏呢都是汉字， 就让你觉得 就蛮奇妙，叫做齿槽浓漏深夜。 夜入死苦哦，有多辛苦哦。 生叶就是生的叶子，生叶齿槽浓漏， 浓漏是什么？很浓的漏出来？ 不是浓，就是脓包，就是你会你牙齿不是有细菌的时候会有脓包吗？哦、然后漏我不知道是漏什么东西啊，齿槽浓漏。 有人帮我们说那个为什么它叫2080，然后因为原本是8020，是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80岁的人要有20颗能咀嚼的牙齿是一个标准，然后他们可能有取这个取呢， 80岁要有20颗 能咀嚼的。 天哪，我现在就已经不知道有没有20颗嘞？ 怎么可能？ 因为如果你有去做过一些牙齿矫正，如果你没有好好的，就像我刚刚说的嘛，身体东西坏掉以后是不可逆的。你牙齿坏掉以后，你就顶多做假牙、做牙桥，对不对？嗯，坏掉就坏掉，你不可能再长出新的牙齿来啊！我的牙齿已经不多了，真的，真的牙已经不多了。然后很多都是， 我想把你的嘴巴掰开，然后数你的真牙有几颗、哦。 你现在看不出来，因为有的是做瓷牙，所以你看不出来啊。所以它看起来像真的一样，嗯、可是它其实是一个牙套，它里面的真牙已经剩小小的。 会不会我也没有20颗啊？因为我天生就缺了3颗牙， 对，因为有些人 我起跑线就输了。 对，有些人就天生缺，然后你看你拔智齿嘛，然后拔智齿以后，你后面有时候没有照顾到，很容易就一起蛀，然后也拔掉，然后就大臼齿也没有，所以有时候我常会看我的牙齿，就觉得这个我会不会脸变越来越尖呐、啊？ 有可能哦， 因为下面都 没有牙了， 对，都萎缩掉啦。 或许拥抱歌唱直到天亮，一起想象，一起游荡，一起看楼起楼，他人来人往，我 其实每次在聊保养的时候，就会觉得，对，就这些东西都是不可逆耶。就是、 其实很多都是回不来的， 对，就是回不去了，没有办法了。当那个皱纹出现以后，你用再多的除皱霜也是没有用的、啊，它就是出现了。 因为有人在问那个脖子上的纹要怎么消除，我记得脖纹、颈纹也是出现了之后，它不太有办法可以不见，它就是会在那边，顶多可能。你非常非常努力或是靠外界你可以让它变浅一点点，可是它不会恢复到就是你想要的那一片光滑。 应该说就是有什么纹路是可以复原的，是可逆的。 有可能法令纹你拉一拉，法令纹会变浅啊。 有可能吗？ 有可能啊，就是那些拉皮啊。 哦，对，可是那是透过医美了嘛，对不对？就是打东西。 但是你用擦的是有点难的， 真的是没办法。 你只能发现你开始有脖纹、有颈纹了，你可能努力的保养，或是其实少低头用手机 啊， 这个才是会产生很可怕的。 吴玛丽一直在提倡大家不要当低头族， 不然就是你要滑的时候就是 对对对对，所以我现在在捷运上，就我拿出手机来的时候，我其实都会把手机拿在我的正前方，就会让我对面人以为我在拍他。我想说你臭美啊，谁要拍你啊？我只是不想让我的脸下垂而已，好吗？ 对 对，好，就是保养秘招，就是不要当低头族，因为你那个。猪的嘴颊肉都会掉下来， 就是你旁边嘴角、你旁边的脸、你双下巴、你的脖子，为什么会老化这么快？我们现代人就是因为我们一直在低头， 一直当低头族。 Yes， 飞碟联播网的 App， 你最近呢有发现什么样厉害的产品，跟我们分享一下，或是你最近被什么美妆东西生活起来？ 最近呢，我看到一个东西。我也不知道要不要推大家入坑， 因为你就是被推生火的那一个。 No， 我是因为买了它的前身，所以我不会买这个东西、 oh? 但是我觉得如果你之前很犹豫的话，你就可以考虑这个东西，因为有一盒那个 考虑的意思是不要买这个东西，是不是？ 如果你很喜欢那一盘的颜色的话，你刚好没有那个颜色的话，你再来考虑。 哇，讲了这么的， 因为有一盒那个眼影盘叫做就是 Naked 系列，就是它有一二三然后什么的，它就是很多彩妆师都会用那个，因为它一盘一排有10还是12个颜色，就然后显又很饱和，很显色度，所以彩妆师都爱用，所以可能很多人看到那个彩妆都用这个，我也会买那个。可是那时候我去玩的时候，我是因为看到它出了个新的系列叫做 HEAT， 其实你上网去搜寻各大美妆部落客都有在教你如何使用这盘眼影盘， 如何使用 HEAT。 那时候我真的是在美国，我承认我有点硬买，我就觉得说 硬买的意思是什么？其实你不需要，但你还是买了。 我不需要到那12个颜色，然后我的技巧也许没有办法掌控到， 因为你以前是根本不擦眼影的人啊。 我就想说，我回来我可以看就是人家怎么画，我就是学。 我真的不觉得就是你需要擦眼影，真的。认真 好了，那我就是买那一盘回来嘛，因为那时候我在手上试那个颜色的时候，我就觉得 HEAT 那一盘太美了，它是有点砖红色的那一种，我又很喜欢砖红色跟有点偏橘的东西，我就说哦，我一定要买，这就是上面写着什么秋冬系列，然后就是觉得太适合了。他们最近推出了一个，就是那一盒就是迷你盘，就是12个颜色，它抓出了可能5个最 hido 的颜色，这样 不会到12个了。 对，所以它价钱会相对的便宜很多。所以如果你自己在观望的话，我可以跟你说那一盘现在出了迷你盘了。 但究竟使用结果呢？ 它的就是因为它的显色度饱和度太高了，我常下手出门一搭电梯，我都被我自己吓死。想说你还好吗？然后导致我现在就是有点不敢用它。 所以就是很多人看了，因为专业彩妆师使用，可是因为专业彩妆师他的确是画一些，譬如说电视妆，或是 你要想他的那个美妆，不，他打光什么的，對對對，所以他画上就觉得非常漂亮。可是如果我真的画个这么浓的，走在就是古亭酒店站附近的话，别人真的觉得是小姐，你不要闹。

别做无谓的抗争。哦哦，就在天亮醒的那个人，想趁着机会问一问，你心里到底有没有我们？明明你就是最的人哦，你要不要认真？ 3:37，继续回到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很久很久之前，在哥哥妹妹有意思，我跟大家分享过一次，因为我看 App 上有人在讨论面膜，然后就让我想到我那一块膜还没有用，可是那个膜是臀膜，因为我拿到的时候是 臀膜的臀是海豚吗？ 屁屁的臀， 臀肌的臀， 臀屁屁的臀。它就是 屁股也要敷， 它就是出了一款就是敷你屁屁的面膜。那因为我拿到的时候是冬天，我就想说冬天那么冷，谁可以裸下半身？而且你要趴着，哎，你就是 我不能坐着敷 啊，就整个弄到你的沙发的你的床啦，你就是要趴着敷它。然后，所以我那时候觉得说， 当初发明臀膜的人在想什么呢？ 他觉得很多人觉得屁屁有困扰啊，比如说我觉得那个屁股蛋那边可能什么就是色素沉淀或什么之类的， 哦，然后粗粗，很多人就是那边会粗粗的， 对，想要 bling bling 屁股在发光。 当初取名怎么没有想过要取屁膜呢？ 好， 为什么要用这么诗意的臀膜呢？还是臀会想要让我想要卡自动，你知道吗？我想要猪肉，哎， 反正就是因为我一直都没有用，就前几天我发现，就我们那个电台的佑佑居然手上也有一片，然后我说佑佑你也有，那佑佑你先用，你用看看有没有改善再跟我说，然后你怎么用？我说那你记得拍照片给我， 拍自己的。 我就说反正你拍屁屁你不要拍你的脸，你就先拍你的屁屁， 可是一不小心就会拍到其他地方啊。 就是使用前，然后你敷完再拍个使用后给我。 他有照办吗？ 他就一直笑，可是他没有理我。 废话，谁没事要拍下半身光溜溜给你？ 所以我刚刚突然想到你， 你要把歪脑筋动到我头上。 我想说可能你使用会有更显著的 before after。 我不要啊，我不要啊，你不要在那边给我失望。 你是不是其实有点想体验屁屁贴一块面膜的感觉？ 我觉得还好，我觉得面膜或是什么眼膜、唇膜、贴手肘的 膜、 膝盖膜、 屁膜， 屁膜听起来就很屁啊！就是我不相信会有什么功效。 在每周四下午的下午三点钟过后，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欢迎您跟着玛丽，我们的广播女神，一起妹妹爱漂亮一下。妹妹爱漂亮，最近呢，玛丽有被一个东西生活，有天半夜睡不着觉的时候，还有起来怒滑所有 PPT 的版。所有版都看， 不要把我这么私密的事情讲出来吗？ 所有版都看，然后看，然后看到了美妆版，要被一个东西生火了。 哦，现在在收听节目的大家，你们真的人人都有一颗倩碧的小花腮红吗？我觉得那个美妆版拥有小花的比例有点高到让我觉得很惊讶。我想要就是在一个 在飞碟联盟的 APP 上面问问看，对， 你真的有小花腮红？ 有吗？ 欸，你如果最近随便看，真的被生活到个不行欸，我都怀疑这波风不知道谁起的，很可怕。 所以你不能问说有的人留言，你要说有跟没有都要留言，就是每一个 對對對我没有。 对对对。 而且那个已经就是大家热爱这块腮红到有人问说，比如说我有类似色的腮红，那小花有一个很像的，我还要买嘛？推文你会变成说，你怎么会在这个版问这个问题呢？因为这个版就是大家都喜欢它的腮红。 哈， 很恐怖。 登高一呼，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我看过史上最多的没有 变相的在开生活灭火大会吗？ 没有。 但是有很多人说，哦，那个版应该有很多 业配 业配吧？可是我相信，就是美妆版其实很多人都是自己的 分享文， 他们抓业配是抓得很严格的，就上面卧虎藏龙，会化妆，会帮大家试色，热心的人非常非常多。 所以这是不是就是那个传播理论啊，沉默螺旋，当就是整个版的氛围就是都说小花腮红好的时候，已经没有人会跳出来说 我觉得还好这样。 对，因为就是整个大家都精神了。 如果你们都说没有，也不要刻意去看，免得就是被烧起那把火。就没有就很棒， 没有就没有， 省钱， 很棒， 省钱。因为我知道最近母亲节快到了，很多人跃跃欲试要 送给妈妈小花腮红。 没有，就是会去那个百货公司大买特买一番。 这不是就是像我某一年的父亲节送给我爸电动刮胡刀，然后说哦，我最后刚好缺一把，那这个就给我用好了。 终于找到借口，趁着最易伤心。 就是八八节的父亲节礼物是一把电动刮胡刀，然后我爸刮胡刀明明就好好的啊，他就说哈哈哈，这个我不用。他说哦，那我最近缺一把，那我就拿来用 了。你接话接得太紧了吧。 你说的太少或太多。 所以同样母亲节说，妈，最近那个美妆版好像好多人都说小花腮红、哦、 你要不要一个？我没有在画腮红，因为我用好了。 谁会先让出自由，最后一定总是我。双脚悬空，在你冷酷热情间游走，被侵占所有，还要笑着接受。热嫉妒你的爱情是如火，

都可以锁定飞碟联播网，一到五的下午，二到四可以听我们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每天有不一样的流行话题、音乐跟节目内容。另外呢，要找我们的话呢，你可以在 Facebook 上面搜寻玛丽的象牙塔，搜寻欧马克，在 Instagram 上面呢，你可以找到 Mary in Tower， 还有 Mark Orange。最后要送上这一首歌曲，是来自于张悬《南国的孩子》，要说一声 你很棒， 超棒，明天见。 精选。Lady Gaga、酷万乐团、山姆史密斯、红发艾德、红粉佳人、麦莉等巨星齐声传唱。 just a song. It may be quite simple, but now that it's done. 致敬，横跨半世纪的传奇经典《艾尔顿墙》翻玩精选，环球。 We love music.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Iveco 今仔日奉请马祖来保庇，予你赛车平安大赚钱。Iveco 三动波欧洲原装进口，八速自排，170匹马力，配备 ESP 动态安全系统。不论刷路灯弯、高速公路上车、落雨天出来打灯啊，拢嘛载载载。看车就上妈祖平安吊饰，高车就上妈祖金牌。台塑企业台宇汽车0800666666，0800666666。 You find shiny star, shiny star。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 Masca， 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飞碟，飞碟，飞碟 ，Network， Network， Network， Network，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92.1，苗栗中港西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